早就预言了分离。

会像路流年莫白头，大千世界多苦，要我往事莫回首。常闻云霄兮，将情浓似酒，要听此暮欢

想一想，我真不假的话，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。短暂的来回奔跑，不曾解开的背包，我在你的人心太潦草，快乐藏在门外绕，太多陌生的夜晚让我困扰，若你能了解我悲伤你怀闪着等待的泪光，眺望可能的远方。哦，爱在远都在你身旁，心疼了解的目光，不流泪的几场幻想，我多过少的伤，我真或假的话，只求不忘了我。真的微笑， 微笑看你送暖心，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系，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，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，日子像旋转木马脑海里转不停，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。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，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，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，再怎么 东京115度，北纬39度，调频96.9兆赫，北京经典调频，你的记忆，你的调频。